作戰區域將進一步遠離當前界線，不再限於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還包括克爾松、扎波羅熱和其他地區，這個過程會持續下去。他強調俄方不能夠容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或接替他的人控制的烏克蘭出現對俄和想自主決定未來的獨立共和國構成直接威脅的武器。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說，拉夫羅夫承認想奪取更多烏克蘭土地，證明俄羅斯拒絕外交並專注戰爭，想要的是鮮血而非對話。日經平均指數報27671點，跌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3.61美元，賣出1694.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5，日元138.46，瑞士法郎0.972，加元是1.288，人民幣6.758，英磅對美元1.197，歐元對美元1.019，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咧都有八卦龙噶。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就是龙翔道去荃湾咧都车多，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咁但系交通意外咧就系喺荃湾方向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红桥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咁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咧，而家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南丰道、国际学校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小食嘅钠含量惊人，一次食晒成包就好易超标。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雨晴轩二座、大角咀帝柏海湾二座、西营盘东边街14至16号、将军澳日出康城马里布2A 及 2B 座、黄大仙下村龙卫楼、牛头角彩福村彩和楼、将军澳景林村景荣楼、将军澳明德村明道楼、屯门嘉悦半岛一座、沙田新田围村恩维楼、北角宝马山花园八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我的童年最爱就是中心名菜。 当年在文具铺其中一项最受同学仔欢迎的活动就是潜日本偶像贴纸，一蚊潜一次，不过会不会潜返同一张贴纸 就看天意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玩。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土瓜湾五街十三街重建的问题，立法会议员谢伟全， 咁大面积咁多嘅人，你唔可以一下咧拨好多公营房屋安置，我认为应该系成个小区一个规划，但系执行上可以分期。 黄先生， 早喺十几年前要收啊，市建局个安排可唔可以人性化少少咧？我呢啲真系等咗几廿年。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21日，法改会建议就五类电脑网络罪行制定新法例，咨询公众3个月。 中学文凭试放榜，诞生8名状元。 新增3805宗确诊，多一名患者死亡。 欧盟要求成员国未来数月削减至少1.5%天然气使用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2022年7月21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啊，寻日咧就系中学文凭试放榜嘅日子，咁其中见到文凭试话诞生咗8名嘅状元啦，咁咁啊喺疫情之下咧，除咗一般嘅考生喺应试嘅时候面对住唔同嘅情况啊同问题都多咗啦，一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咧，更加因为身体嘅情况等等咧，系即系可能考试嘅时候咧，面对更加多唔同嘅难题嘅。嗱，考评局就话今年嚟讲咧，大约有3500名嘅特殊教育需要 SEN 嘅考生。咁所以就提供咗啲特別嘅考試安排，有學校咧都專為呢一類學生咧係提供一個環境俾佢哋學習啦。咁喺今次呢一屆嘅文憑試入邊，應試嘅情況又係點咧？今日請到咧三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嘅，有紅十字會瓦麗山郡主學校校長成英如，早晨。 早晨啊！ 另外仲有兩位同學嘅，就有林玉山同學同埋李富成同學，兩位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三位，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下？即系先，我想先问一下校长先。其实学校你哋本身今年有几多一啲嘅特殊需要嘅考生系有参加到文凭试？对于成个成绩嚟讲，有满唔满意呢？ 好，咁今年我哋有19位嘅学生啦，系应届嘅文凭试考生。对于整体嘅成绩咧，我系非常之满意嘅。咁当中都有同学啦，喺最佳5科成绩里边咧，都系有23分啦，亦都有几位同学咧21分啊，15分以上等等。咁所以对于数字上嘅成绩咧，其实系好令人鼓舞，亦都咧系我系为住我嘅学生咧都感到骄傲。咁数字以外，其实我更加滿意或者是令我哋成個團隊感動的地方，就是19位考生其實他哋是克服障礙啦，亦都是咧盡心用力地去完成咧整個嘅考試，無論分數是怎樣，他哋已經圓滿咁完成了呢一場咧咁重要的考試，咁所以我哋是非常之滿意的。 都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各位嘅考生咧喺。喺個即係要協助佢哋喺個特殊需要嘅情況之下應付文憑試，學校其實點樣幫佢哋，或者你睇到佢哋最大嘅挑戰係面對緊啲乜嘢咧？ 好啦，咁我諗最大嘅挑戰啦，唔單單係我哋嘅學生啦，應該係全港嘅學生學校咧面對緊係第5波嗰個疫情啦。咁我哋自己學校一樣都係陰著停面授啦，或者係3至4月一個特別嘅假期，咁我哋都係要網課，或者係因為放假啦、放暑假啦，咁有啲嘅課堂咧必須要暫停嘅。咁我哋都會有啲擔心喺嗰個教學嗰個嘅進展上高咧，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另外一些挑战就是学生本身的身体状况，我们学校是身体弱能的学校，所以大部分的同学他们的肢体上都会有一定的障碍的，例如是有些大脑痉挛、麻痹、或者是一些脊髓肌肉萎缩等等的状况，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因着 平面皺啦，因著缺乏咗適當嘅治療等等啦，咁都擔心佢哋個身體咧會係未必係能夠應付到，咁所以除咗我哋網課補課之外咧，我哋都諗緊啊點樣喺一個平面皺或者放特別暑假嘅時間，我哋點樣提供一啲嘅適切嘅治療俾佢哋，讓佢哋能夠 keep 到身體嘅狀況啦，咁可以咧嚟緊應付嗰個嘅公開試咁樣。 嗯，適切嘅治療係啲咩？即係當時喺應付考試之前，點樣幫佢哋？呢個支援具體係做啲咩嘅？ 可以，咁就一般譬如學生喺我哋生命藥能學校啦，我哋都會有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啦，甚至係言語治療師為佢哋提供佢哋適切嘅治療。平面皺嘅期間咧，咁我哋治療師係 keep 住同家長同埋學生啦，透過一啲嘅我哋學校一啲嘅平台同家長保持緊密聯絡咯。咁再加上就係咧我哋嘅治療師真係好用心，咁就將學生一啲嘅治療嘅工具或者特別去 tailor made 俾佢哋。可以在屋企做到治療的教材咧，咁我哋就用校車去送到去佢哋屋企，咁就透過網上高嘅溝通啊，試著咁去教佢哋咧點樣去用嗰啲嘅家居嘅訓練嘅工具，咁希望就即係盡量地保持翻佢哋一定嘅治療嗰個嘅頻次咁樣咯。 嗯，我同阿盛英如校長傾到呢度先啦。咁啊，另外仲有兩位嘅同學喺電話旁邊，好似校長所講啦，即係無論成績如何啦，即係起碼都恭喜兩位咧，係即係去到而家，尋日已經放咗榜啦，就完成咗成個過程啦。但係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兩位同學，你哋本身係身體上面係面對緊一個咩疾病，亦都點樣係影響到你哋成個應試嘅情況嘅咧？不如阿林國山同學講先好嘛？ 好啊，好啊，咁我就系有呢个脊髓肌肉萎缩症啦，咁呢一个病咧就会影响住全身嘅肌肉啦，咁就其实一出世就有啦，不过就未发现，系后嚟差唔多一岁到就发现啦，咁呢个病就系会一路长大就一路能力会下降啦，即系讲紧肌肉上面嘅能力一路会下降啦，咁所以。就成个人都系一路体能越嚟越差咁样嘅。 嗯哼，点样令到喺考试嘅时候又面对住身体呢个情况，那个影响系点样呢？有冇话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个最大嘅影响？譬如温习啊、时间方面啊，又点样嘅咧？ 嗯，咁最大嘅影响就系写字比较慢啦，同埋容易啲攰啦。咁即系譬如通识卷啊咁样，可能写完一份。卷一啊，可能食已经好攰，跟住可能之后仲要考卷二咁样，即系入边嗰一个钟休息，我都唔会再用我写字嘅嗰只手去可能攞水饮啊咁样啦。咁平时做卷嘅时候都尽量用多啲写字嘅嗰只手，等嗰只手适应到考试嘅嗰个日程啊咁样，系啦咁。主要都是影響我寫字嗰方面啦，咁我都有申請加時嘅，咁加咗時之後就可以彌補到寫得慢嘅嗰個位，但係寫得攰，即係寫得慢之後寫得攰，寫得攰嘅話就主要都係靠日常寫多啲，總之盡量去保持到隻手就係咯。 即係日常寫多啲，諗住係做一個練習咁樣係嘛？ 系啊，日常可能操卷啊，做功课啊，都尽量系用手写，即系可以系用口讲出嚟，或者谂完再可能电脑打啊咁样，但系都想尽量用翻手写，就保持翻只手咯。 头先你话都申请加时，呢个系就系嗰个特别应考嘅安排嚟嘅系嘛？你加时加咗几多啊？呢个系今次 我中文系加咗30%，英文系加咗。15%即系跟嗰个应考语言啦，即系可能其他数学我用中文考嘅话就都系加30%咁样。 OK， 好啊，同阿林木生暂时倾到先，仲有阿李富成同学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你好。 系李富成，你本身系身体本身个情况系点样噶？喺应付文凭试方面，今次又点样影响到咧？又 我本身有大脑麻痹。 大脑麻痹， 因为我手部同手部肌肉等等嘅控制有少少唔系太灵活啊，好似要一夹 嘅，同埋口部嘅肌肉嗰度都會影響到啦。甩咗今次就冇呢、這個説話轉變嘅。英文有個 FBA 可以提前準備啊。手部方面嘅影響，因為我本身就喺個即係寫字有加字啊。中文加咗50%，英文加30%啦。改善嘅空間，但係因為佢係寫得太慢啦。有申請過用，申請過用電腦嘅有啲轉折嘅話，而呢個通識咧，因為出咗名寫好多字啊，但係寫好多字未必都有好多嘅分數啊，所以用雙手寫，但係都係好攰啊，因為一日要考兩份卷嘅，係啊。 想象到那個辛苦的程度，剛才你提到說手部肌肉等等的影響，寫字因為考即所以這樣在考試的時候都有加時，因為整個過程都會寫得慢一點等等。但我想知道今次成績出來你自己滿不滿意的，或者有沒有想過這個成績自己未來的路向會是怎樣呢？ 我自己有少少不滿意，因為英文比較低了少少，入了那個一有改善的空间的。第二条问题是 想着未来的路向是怎样，虽然你说成绩不是太满意，但是有没有一些计划或方向？ 未来的路向都是想着读上基础文凭，上回去高级文凭，再上回去个学士学位。 OK， 林玉山咧，你自己对于自己今次嘅成绩又点啊？或者嚟紧谂住有啲咩计划啊？报读啲咩科咁啊？ 成绩就都 OK 满意啦。咁嚟紧就谂住读三大嘅科学科 science 啊，或者系 PolyU 嗰边嘅都系 science 相关嘅嘢啦。咁就希望。完之后就睇下有冇机会做化验师啊，或者一啲实验室嘅助理咁样咯。 应该应付到个身体上面。 应该 OK 嘅嗰阵时就。 OK， 嗱，成个即系除咗话自己嘅身体情况啦，你哋考文凭试其实呢几年间咧都系受到疫情嘅影响，成个学习你有冇即系面对因为疫情嘅影响而受到啲乜嘢嘅唔同咧？除咗一般学生面对嘅。學習困難之外，你哋有冇再面對到更加嘅多嘅唔同嘅情況，可以同大家講下咧？ 成個疫情都其實冇乜點上到實體課啦。咁一路都係上緊網課啦。咁可能我自己就唔算太大影響。咁但係可能其他學習能力爭少少嘅同學就可能。啲課程進度有啲甩啦，因為我都見到身邊嘅同學就唔係好做功課啊，或者唔係好專心上網課啊咁樣。咁這個疫情咧，就因為佢第五波啦，咁佢壓縮咗嗰個考期去到3星期啊嘛，跟住將主科啊所有一啲。我因为考 M2 啊，所以佢串埋咗一齐考啦。 即系嗰啲核心科目压缩咗，话一个星期要完成。 因为呢个一个星期就打乱咗我个 schedule， 即系 one set schedule 啦。跟住同埋个一个压缩嘅星期，即系只手系基本上日日都冇得休息啦。咁都其实我都觉得有啲影响到考试嘅表现。即系写到最尾嗰几日咧，都只手都开始好攰，好攰。 即反而压缩了，仲令到你哋休息或者复原的时间短少了咁样。 系啊，我系咁觉得噶。 但除了话即系压缩咗个考期啦，其实喺第五波的情况之下咧，都有一啲特别的措施，就是话如果确诊的人士咧，确诊考生咧都可以去到竹篙湾嗰个考场嗰度考。你哋自己有冇喺过程之中都有预计过可能自己会确诊？如果确诊的时候要点样咧？系咪真系去个考场度考咧？会唔会你哋都会面对更加多唔同嘅困难咧？咁当时嘅心情系点嘅咧？个谂法系点嘅咧？林木山啦，不如林木山讲埋先。 我都有驚自己中嘅，我就諗如果去竹篙灣嘅話，都有得考嘅話就考啦，因為始終我日常生活照顧都需要多一個屋企人陪我過去啦。咁、我唔知嗰陣時嘅安排會係點樣啦，同埋我學校用嘅凳啊台啊，唔係我凳係用輪椅啊，不過台係一張特別大嘅台啦。咁我唔知道這張台可唔可以搬到過去啦。咁所以嗰陣時就諗住如果有得考嘅時就考咯，係啦。咁我都有同學係考完核心科目之後，臨要考選修科嘅時候就發覺自己確咗診啦。咁就佢係有喺竹篙灣度考埋嗰兩個選修科嘅，咁學校都好好啦，就喺一夜之間幫佢啲台凳啊，因為佢用電腦啦，咁就所有設備啊全部搬曬去竹篙灣俾佢考試。咁呢個安排都 OK， 幾好，我覺得。我自己就冇體驗過。 OK， 另外都想問一下李富成啦，當時喺疫情嚴重之下咧，有冇擔心即係有機會會確診啊？或者嗰段時間都即係唔出街之餘，或者屋企人都唔會出街啦，咁等等，有冇諗過個情況係點或者擔心過咧嗰陣？ 屋企人又唔出街，又冇收入咧，跟住我就冇點擔心過確診嘅，因為要嚟嘅話都係要嚟嘅。但係安排嗰個係好清晰嘅，我覺得今次考評局嘅話，所以令到自己我乜嘢好擔心，因為你如果確診之後，如果驗到快速測試有條線嘅話，就可以 call 老師啊，又 call 的士啊咁樣過去竹篙灣嗰度隔離，跟住咪應試咯。 提到安排都好清晰，咁啊都想问一下校方啦，陈英如校长啦，今次喺考生入边系咪都话有一啲嘅考生系有几多少考生系即系确诊咗，而又要去到安排佢哋去到竹篙湾嗰个嘅演疫中心嗰度考试，成个安排处理又有冇啲咩困难喺当中咧？ 好啊，咁19位里边就有一位咧系确诊嘅，咁佢系喺考呢个选修科目前一晚啦，咁就通知學校就係佢確咗診啦。咁所以我哋嘅老師都即刻同個學生同埋家長去商量啦。咁究竟聽朝要去考呢個選修科嘅時候，究竟佢選擇去竹篙灣啦，還是用翻校內嗰個成績作為咧一個DSE 嗰個嘅成績嗰個嘅預估咁樣咁最後咧，我哋都尊重咧學生同埋家長嘅選擇。學生佢話我要試，我要考埋佢，因為咧都核心科目所有都完成了，剩下两科的选修他就选择去竹篙湾。所以当晚其实都记得是六点几七点钟到的时间，我们的同事就将考生他特制同埋佢專用嘅台凳啦，咁同埋咧因為佢係手寫嗰個能力咧都相對比較弱少少，咁我哋都會運送電腦啦 ，printer 咧，咁就全數咧咁就去運到去竹篙灣嗰度嘅。咁而學生佢自己咧都選擇做一日啦，去入去準備啦。咁當時嗰個情況咧，其實房間裏面就有基本嘅床啦，或者係一啲家具，咁所有嘢咧都係需要學校嗰邊去提供嘅。再加上我哋學生確實喺嗰個家具上高咧，要因應翻佢嗰個嘅能力需要啦、高度啊，或者頭先玉生所講，佢張台係要特別大嘅，要特製嘅。咁所以我哋都為著咁樣要去安排。嗰邊嘅安排唔錯㗎。考評局亦都同我哋自己老師係緊密聯絡啦。咁同埋譬如話頭先阿富成都有講到，今次咧因著疫情，其實考評局提供嘅指引咧非常之清晰，同埋咧定時定候咧都會有好豐富嘅資訊咧發布翻俾學校，讓我哋知道成個 DSE 嗰個流程啦，又或者考生需要注意嘅事項，而特別對於我哋呢一類有特別需要嘅考生咧。咁佢提供嗰個嘅支援咧，其實都相當唔錯嘅。咁所以讓我哋喺無論喺學校裏面應考嘅考生，甚或喺竹篙灣裏面各位同學咧，其實都係好順利咁去完成咯。 Okay. 但之前考評局唔係話一般嚟講都比較難為一啲個別嘅 SEN 考生咧，係喺竹篙灣嗰度提供嗰個特別考試安排咩？但最後又提供到喎，咁中間個過程係點傾出嚟？ 其實就係咧，我哋自己同事係因為我哋嗰個嘅學生一個喺 身體上高嗰個嘅障礙咧，我哋嘅同事同考評局嘅同事咧係好緊密嘅聯絡，亦都佢會係有好多嘅建議俾我哋，例如話可以早一晚，縱使係七點幾咁樣樣咁夜，我哋都可以咧運送啲物資入去，即係呢啲一啲特別嘅安排啦。又或者每一日我哋嘅同事都會係同考評局竹篙灣裏面嘅同事咧係保持電話聯絡，咁讓我哋知悉咧學生喺裏面做緊隔離嗰個狀況係點樣樣。咁我覺得喺呢啲溝通上高咧，其實係俾到我哋一啲嘅安心咯。咁當然啦，因為唔同嘅 SEN 有著唔同嘅個別嘅需要，而我哋呢一類嘅同學，佢哋一啲特製嘅家具啊、電腦啊、printer 等等咧，確實咧未必喺個場地裏面會提供，咁呢方面就由學校嗰度咧去幫手啦。 嗯 ，OK， 唔该晒三位嘉宾同我哋倾嘅，同你哋倾到呢度先喺电话旁边。啱啱倾过咧，就有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校长程英如，同埋两位嘅 SEN 嘅考生啊，今次中学文凭试，包括有林木山同学啦，同埋有李富成同学嘅咁。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中学文凭试，有冇留意到今次嘅安排又点咧？或者你身边有冇啲考生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大埔广场二副角的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645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5宗阳性检测个案，以及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員在受限區域內到訪320戶，當中50戶沒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英國執政保守黨黨魁一職將會由前財相辛偉成和外相卓惠斯上演終極對決。黨魁選舉首階段最後一輪投票結束，头四轮领前的辛伟成在358名党内下议院议员当中取得137票，较上一轮多19票，以最多票数晋身第二阶段选举。卓惠斯有113票，较上一轮增加27票，反压取得105票的前国防大臣莫佩林升上第二。莫佩林在三位候选人中得票最少，被淘汰出局。下阶段会由全国160,000名保守党员透过邮寄方式，从辛伟成和卓惠斯中拣选一人接替约翰逊担任党魁兼首相，结果会在9月5日公布。美国总统拜登承认气候变化对国家和世界构成生存威胁是真正的紧急情况，宣布会采取更多行政措施应对。拜登在麻省参观一间支持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由燃煤电厂改造的海底电缆制造厂时表示，会利用行政权力来应对气候危机。宣布聯邦政府將提供23億美元資金，協助各州興建設施應對過熱和氣候變化，並會推動新的海上風電項目。對於部分民主黨人要求他宣布聯邦氣候緊急狀態，拜登回應說很快會作出決定。北韓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通報，北韓新增170多宗發燒病例，累計477,000多宗個案。今次是北韓單日新增發燒病例首次少過200宗。朝中社的報導未有公布新增死亡個案，當地累計74人不治。日經平均指數報27,636點。跌4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4.53美元，賣出1,695.1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港元 7.85， 日元 138.49， 瑞士法郎 0.972， 加元 1.288， 人民币 6.758， 英镑对美元 1.197， 欧元对美元 1.019，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系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同埋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平石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平石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咗大约系3分钟。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南丰道国际学校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有些罕有病，莫说是病人，就连医生都未必深入认识。 香港结节性硬化症协会近年就会送医科生参加海外研讨会。 这样做病人和医生有什么得着呢？ 听下协会主席阮佩玲和参与过会议的 Dorothy 的分享。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嗰啲后生嗰啲廿几岁咧，佢哋好中意我。你移民啊，翻嚟噶喎，咁 几时开始佢哋改口叫你做夏威 B B 啊？ 有得叫我女神，我又唔知。 开唔开心啊？其实听到呢个名， 我好开心噶。幼稚啊嘛，细佬哥嘛。 我会挂住你。佢系89岁夏威 B B 黄夏威。 咁我哋就祝你旅途愉快，快啲翻嚟。 一定。答得你好快嘅，因为我都好想翻嚟。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022年7月21日，法改会建议就五类电脑网络罪行制定新法例，咨询公众3个月。 中学文凭试放榜，诞生8名状元。 新增3805宗确诊，多一名患者死亡。 欧盟要求成员国未来数月削减至少1.5%天然气使用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38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想讲下有关于法改会嘅电脑网络罪行小组委员会咧，寻日就发表一个咨询文件，就系依赖电脑网络的罪行及司法管辖权事宜，涉及到咧提出话订立5项嘅罪行嘅，包括系咩咧？非法取览程式或数据、非法截取电脑数据、非法干扰电脑数据、非法干扰电脑系统，以及提供或管有用作犯罪的器材 五個嘅罪行嘅，咁就會有三個月嘅諮詢期啦，由尋日開始一路去到十月中嘅咁。之後嘅意見咧就會交俾政策局啦，暫時就話未有一個立法嘅時間表嘅。見到保安局都有回應到查詢，傳媒嘅查詢就話咧，政府咧會密切留意法改會嘅研究進展，以及係最終建議嘅。今次呢五個罪行咧就會分別有兩項最高嘅刑罰嘅，一項就係適用喺循呢個簡易程序定程序去定罪嘅就有兩年監禁啦。另外，如果係循公訴程序定罪嘅話咧，就係最高去到14年嘅監禁嘅。詳細嘅情況係點咧？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有法改會核下嘅電腦網絡罪行小組委員會成員陳正龍資深大律師，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陳正龍，可唔可以講下呢五類嘅罪行？頭先都即係簡單講咗啦。其實點解今次會提出呢一個建議，涉及到呢五類嘅咧？點樣即係揀呢五類出嚟嘅咧？而家又有冇任何法例係規管緊涉及嘅呢五項嘅罪行咧？ 你好，首先咧嗰五項罪行咧係根據歐洲嘅啲研究咧，咁就有一個布達佩斯公約嘅，即係英文就 Budapest Convention。 嗯。 咁嗰個契約度呢就雖然我哋唔係一個 signatory to 嗰個契約，但係我嗰個契約度有提及，就係大致上供應就係呢五類為止電腦犯罪。咁其他管轄區呢都大致上，我哋研究嗰啲管轄區都大致上跟呢五類型去做出條例嘅草擬。 剛才提到話而家現行嘅罪行係咪已經管有緊呢一啲嘅行為嘅呢？點解又要再分五類呢？咁有冇特別原因嘅？ 有，我哋而家現有法例咧，係有啲條例咧係會監管某一啲電腦嘅罪行嘅，譬如我哋喺我哋喺損壞財產，即係 criminal damage 嗰條條例入邊咧，有將有啲夾硬嚟將誤用電腦，即係一啲唔係實體嘅損壞，就列入咗入去用一個損壞實體財產嘅方法去告嘅，咁所以就有少少可以話不合時嘅。另外就不誠實使用電腦，另外仲有條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啦。咁嗰個刑罰都五年嘅，咁所以就唔會好適用於一啲比較嚴重嘅電腦罪行入邊嘅。 即係逐樣講下，其實究竟係咩嚟？即係就咁聽話，非法取覽程式或數據，即係第一項啦。咁其實係咩嚟嘅咧？咩叫未獲授權下取覽程式或數據？所謂未獲授權係點樣去界定或者判斷嘅？ 或者譬如最 typical 嘅例子啦，最就會係一個黑客佢用唔知咩方法咁入咗你部電腦啦，或者入咗個雲端嘅 server 嗰度，然後就去睇取攬咗你可能有啲機密嘅資訊啦，你或者好私人嘅資訊啦，咁就係非法取攬程式或者數據啦。 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仲有冇其他例子？因為有時有啲人就話譬如我去個網嗰度，成日都會彈出一啲我睇開嘅某一類型嘅即購物網站咁啊，購物類型咁佢就係咁俾一啲相關嘅廣告啊，或者網頁我睇喎。呢一啲算唔算係攞咗某一啲嘅數據？又算唔算叫做未獲授權下取攬一啲數據？呢啲係咪嘅咧？又 因為其個建議咧，其中一個最關鍵嘅位咧，就係冇授權啦。咁同埋係蓄意嘅，咁所以如果譬如你上一個網站咁去彈啲廣告出嚟俾你睇嘅，咁首先佢俾你睇嗰樣嘢，合理嘅人都會理解為係有授權俾我睇，你先會彈俾我睇㗎啦。另外你都要蓄意去睇嘅，即係唔可以，即係我哋盡量係唔會涵蓋一啲唔小心嘅行為嘅。 頭先話有授權，但我可能我冇授權到個網係俾我睇呢一啲嘢喎，但佢自己 調轉係調轉係個數據或者程式個 owner 係俾你去睇。 但係咪話就算喺呢一個叫未獲授權下取覽程式或者數據嘅情況下，都有一啲合理辯解嘅係？係咩情況下係佢係可以涵蓋喺合理辯解嘅範圍咧？ 係其實合理辯解呢樣嘢咧，我哋係一個特定係想公眾提出建議嘅一個事項嚟嘅。因為我哋討論入邊咧都見到，喂你取覽都可能有機會有一啲合法嘅原因啦。譬如我哋自己討論嘅時候。就會唔會有一啲網絡安全嘅專家走去取覽或者試啲唔同嘅電腦系統，睇下啲電腦系統有冇漏洞喺度。咁如果有嘅話，就可以 improve 啦，可以去堵塞啲漏洞啦。咁所以呢啲行為似乎係可取嘅。咁所以我哋個諮詢文件度咧，都邀請大家去俾啲建議，究竟譬如呢啲行為應唔應該容許，或如果容許嘅話，你點樣去 規限佢，而唔好俾到有人可以濫用呢、這、一個、那個、那個免責嘅條款咯。 嗯，你哋初步頭先提到話，譬如有啲網絡公司都會舉個例咧，即係掃描互聯網有冇一啲保安漏洞啊？其實佢呢一個唔係一個惡意嘅做法嚟噶嘛。頭先你就話都會聽下意見啦。咁其實你哋本身法改會今次呢一個嘅研究小組入邊有冇一啲嘅建議，針對呢一啲嘅行為，究竟應該？即除了聽公眾意見之外，應該規不規管埋呢？還是在有些特定情況下是寫到明是都要規管的？你們的取態是怎樣 呢？我們的取態現在呢就是個建議就跟回其他管轄區的做法，就首先定了個不應該做的事是什麼、所以是個起點是監管這非法或者沒有授權取濫的行為、某些是不是沒有授權取濫的行為我們應該容許呢？咁其中一樣嘢，我哋就話以呢、這個網絡安全嘅目的去做，咁樣係咪應該容許呢？點樣去唔就算容許嘅話，點樣唔可以俾人太容易用網絡安全呢一個原因，就任意去睇人哋唔應該睇嘅嘢？ 嗯， 所以個規限性會幾緊要嘅，就算我哋覺得係應該建議容許嘅話。 会唔会喺个意图上面限定，即系譬如法例写明系一啲犯罪目的或者系恶意嘅，而先至再下一步就系未获授权下系取览一啲嘅程式或者数据，先至系叫做系真系一个嘅犯罪咧？即系睇埋佢意图系咪真系恶意先，咁样系咪个保护性大啲咧？对于一啲业界嚟讲，尤其是资讯科技界， 呢、這个其中我觉得系一个可以讨论嘅建议嚟嘅，即系可唔可以用一个事实上嘅目的，而唔系去嗰个人睇嗰个人嘅专业。資格去做一 個界定都有可能是可以，所以我們都想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但另外你們是否的確有考慮或者想聽一下意見呢？就是是不是一個他們 是不是業界人士或者是不是某一些專業團體的人士，就作為一個就算是這個叫做非法取濫程式或者數據的一個免責辯護，是不是看他的身份都有想過這個？ 但身份是其中一個我們考慮 的事項，因為用身份可能可以規限咗啲濫用嘅情況出現咯。 嗯，但係用身份去定本身，你點樣定嗰個人嘅身份，都已經係一個難度喺度。 係，我哋覺得呢個係有啲困難喺度，因為我哋暫時香港冇一個組織去規管網絡安全公司呢個專業。 嗯， 所以有啲困難，即係唔似好似大律師咁，你好清楚界定邊個係大律師，邊個唔係咯。 咁所以你哋公眾諮詢，如果話真係話啊，真係可以用個身份去定，但係喺個現實上有個可行性嘅難度喺度，咁都好難做落去嘅咯。 如果要循住呢個建議行咧，就要成立一個新嘅方法咯，去註冊啊，或者去規管網絡安全呢一個專業咯，因為係一個幾專業嘅行業嚟嘅嘛。 即係可能要業界發牌咁啊，係咪？ 有機會咯，咁變咗呢啲先，所以點解要討論同埋業界溝通咯？ 但咁样就可能直情再牵连得再大啲影响，就系成个业界嘅生态都有影响。 都其实咁样去 generate 一啲讨论都应该好嘅，因为而家网络安全喺我哋日常生活嚟讲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议题啦。咁有啲讨论究竟系咪时候应该改变嘅生态，咁我觉得都系健康嘅。因為去到尾都可能覺得不可行的，那就用另一個方法去規管都可以的。 另外第二項就叫做非法截取電腦數據，所以可不可以講一下是什麼來的？因為我見你的寫法呢，即應該講個文件的寫法呢，就說不誠實或犯罪目的而在未獲授權下截取、披露或者使用電腦數據。今次呢就有一個目的在這裡，就是不誠實或犯罪目的，就同之前第一項就咁話係未獲授權下取濫程式或數據有啲唔同嘅，有個目的喺前提嘅，咁點解有唔同咧？兩個又 因為咧首先何謂截取咧？就係一啲數據由一 A 點喐去 B 點，中間你截取咗佢，咁首先呢一個係呢個非法截取嘅行為先。咁因為我哋留意到喺我哋同互聯網溝通，或者同任何其他嘅 device 溝通嘅話，你都要通常都要經過中間一啲中轉站嘅。咁喺啲中轉站嘅時候咧，就比較容易截取，同埋甚至乎喺啲中轉站嘅時候截取某一啲嘅數據，會係比較常發生嘅技術上嘅要求嚟嘅。我理解係。咁所以點解？因為一樣比較常見會發生嘅事項，我哋要加個不誠實同埋犯罪目的上去，就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避免去規管一啲其實唔應該規管嘅行為。咁所以點解有個不誠實同犯罪目的喺度？ 咁你哋目標係你講 啊？ 因為其中一個 example 就係、是、譬如我哋喺商場啊，去任何好多地方、公眾地方都會有啲公眾或者一啲私人機構提供嘅 WiFi。咁你用嗰啲 WiFi， 我嘅理解就技術上係好容易可以截取某啲數據嘅。 咁所以而家喺呢一個嘅建議之下，佢哋可唔可以容許佢哋用呢啲公眾 WiFi， 而個公眾 WiFi 嘅擁有人又係咪可以截取啲用家嘅數據咧？可唔可以咁咧？ 咁首先，所以點解第一個規限就係、是、個截取嘅目的要不誠實或者犯罪目的咯？而我哋亦都有個諮詢、就是，就係究竟應唔應該俾一啲豁免？一啲合法嘅商務運作啊，一啲 legitimate 嘅，即係好正常、好合理嘅商業運作，做一個截取。咁我哋應唔應該有一個免責，係俾呢樣嘢等商家啊、私人機構啊，容易都去跟隨 啦。不誠實先唔得，即係如果佢係喺啲條款度講明，同客講明，我可能你用我個 WiFi， 我就會睇你某啲數據啦。咁講到明就可以咁做係咪？ 有機會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去做。 另外話截取或者披露啲電腦數據啦，如果因為公眾利益啊，得唔得咧？即係譬如市民發現某一個嘅網頁嘅保安漏洞，咁之後就公開咗咁。喺新嘅法例之下，今次或者新嘅即法例建議之下，係可唔可以獲一個叫免責辯護？你哋有冇寫明話公眾利益係可以一個免責辯護嚟嘅？ 公眾利益我哋冇寫喺個免責辯護度，亦都冇作出咁嘅提議，因為。要視乎喂你咁樣做係咪不誠實啦？因為你如果以公眾利益嘅名義披露咗一啲比較敏感嘅資訊，你達到嘅目的未必淨係去堵塞個漏洞或者發現嘅漏洞，你其實可能你嘅行為會有其他效果啦。你截取呢啲數據嘅行為可能有涉及不誠實啦，咁所以可能你如果用公眾利益去做一個辯護理由嘅，咁可能你要說服法庭啦。你咁樣做係咪唔係不誠實呢 ？For example， 即係變咗你要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話點解我個公眾利益個目的係會凌駕到個誠實或者不誠實嗰個問題，而唔係一個免責嘅辯護理由。 但如果寫喺個免責辯護理由寫明有公眾利益咧，我舉個例咧，都可以同樣喺法庭嗰度即係說服法庭噶。點解兩者都可以說服法庭，但係唔寫清楚呢？公眾利益係唔應該有個凌駕性係咪咧？ 因为何为公众利益有没有凌驾性是非常之困难的议题来的。就譬如在英国啦有些案例有些公务员啊或者警员啊就发现到一些很敏感的事项他们觉得应该向公众公布的。但是他们所以首先就停啦就在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的议题下面讨论就说这件事应该不应该做的。那你好视乎究竟你所謂的公眾利益是乜嘢？因為公眾利益可以是很多範疇，而個公眾利益不一定是一個方向嘅，通常有兩個方向，一個好似一個硬幣咁有兩面嘅，即係唔係一面倒。你如果披露一些你以為公眾利益應該知道嘅嘢，但可能會造成其他嘅傷害，所以唔係咁容易去將公眾利益造成一個，你應該咁做就因為某一撮人覺得應該披露，但係另一撮人社會嘅另一撮人覺得唔應該披露。咁點樣算為公眾利益呢？ 跟住就仲有第三、第四項嘅即係罪行，就係叫非法干擾電腦數據同埋非法干擾電腦系統。其實分別講緊啲邊一類嘅行為，有咩分別啊？兩者啊？ 嗱，干擾電腦系統同干擾電腦數據咧，呢兩樣嘢咧就係最貼近我哋現有嘅法例，即係損毀財產嗰條法例入邊有誤用電腦嘅 concept 啦。咁所以呢兩條新嘅建議咧，就會最貼近我哋現有嘅法例，只不過咧將佢拎出嚟，唔係將佢連埋一個實體事物損壞嘅條款入邊，就將佢擺落去一個專係電腦犯罪，然後將啲 language 啊，即係個寫嘅手法就 update 佢，就跟翻譬如外國睇齊，咁就有一套完善啲嘅電腦法嘅特定條例。 雖然話即係。現有嘅法律都有啲類似嘅情況，不過都同大家講下，即係未必大家認識。其實所謂嘅非法干擾電腦數據同埋非法干擾電腦系統，具體係做咗啲乜嘢先至可能係涉及到呢兩個嘅罪行？ 咁嗱，數據先啦，即係可以譬如我嗱第一頭先我就 discuss 咗啦，就非法取覽啦。但取覽完之後咧，如果佢喺你部電腦做一啲乜嘢，去更改、delete、刪除、更改、新增，咁就算係干擾電腦數據啦，因為譬如有個黑客入咗你部電腦啦，唔係淨係睇咯，變咗唔係淨係取覽啦， 佢擺一個 virus， 擺一個 hacking， 擺一個 Trojan horse 又好，擺一個 ransomware 擺喺度，唔用住嘅，等你某個特定 condition satisfy 咗先至會彈出嚟去傷害你嘅。咁你擺落去嗰下，呢條條例已經可以 cover， 就係有特登有惡意咁樣，咁就可以 cover 到啦。咁系統咧，就譬如我哋之前都有啲案件咧，就係、是、有啲惡意攻擊一啲網站啦，令到嗰個網站完全運作唔到嘅，銀行又有之此類啦。咁令到個系統運作唔到啦，咁所以呢個就係非法干擾嘅電腦系統啦。 呢兩個罪行都係要有個前提係要惡意或不誠實嘅，使唔使？ 呢兩個要唔受批准同埋蓄意。 要蓄意同埋唔受授權係咪咁？唔受批准， 係啦，係啦，係啦。 OK， 我想舉個例咧，譬如而家買一啲演唱會門票，有啲網站啊，亦都有人會用程式咧，係令到自己更加容易係入到呢啲嘅網站度買飛啊。咁呢一類屬唔屬於叫做非法干擾電腦系統咁？屬唔屬於呢一類咧？ 要睇下你個程度係乜嘢咯？我覺得，因為譬如其中一個意識。個犯罪意識啊，需要嘅就係罔顧個你造成嘅損毀咁損壞。咁譬如如果你用幾部電腦一齊排嘅，咁我諗相信都未必影響到個網站運作啦。但如果你用幾萬部電腦去排嘅，而令到個網系統根本運作唔到嘅，咁你嘅目的即係、就是、你主觀嘅目的就可能想你買到飛，但同一時間你影響到人哋買唔到飛。咁如果你知道呢樣嘢，你又罔顧呢樣嘢。咁都有機會可以納入喺我哋而家建議嘅條例入邊。 OK， 最後我就想講埋啦，有個叫提供或管有用作犯罪的器材或數據，就有兩個級別嘅罪行嘅，一個就係基本罪行，一個就係加重罪行嘅。點解會有唔同嘅咧？這個又 呢、這個我哋都大致上跟翻我哋原有嘅條例啦，因為如果你損毀一啲實體物件，而你損毀嘅實體物件係以危害其他人生命。嘅時候係會有個加重嘅罪責嘅，咁所以我哋就睇法咧，我建議咧，起碼就係因為電腦犯罪，你可以攻擊嘅系統可以逐啲講可大可小，即係譬如你有啲交通系統、一啲航空系統，你如果干擾咗嘅話，你令到飛機升降唔到，或者甚至乎有意外發生，咁呢啲比較嚴重嘅事項，我哋覺得應該有個加重嘅罰則。 OK， 但讲翻个定义先，你哋话提供或管有一啲作为犯罪嘅器材或数据，何谓呢啲嘅器材或者数据咧？我见你哋嘅讲法就话主要用途系为咗达到犯罪目的嘅咁。咁我见到有唔同嘅人士回应啦。举个例，譬如电脑安全研究嘅人士就话啊，佢本身可能都电脑入边有好多嘅病毒嘅，佢哋话其实佢嗰个行业本身管有一啲电脑病毒咧，都好正常嘅。算唔算係叫做佢哋管有緊一啲嘅犯罪器材咧？而呢啲病毒一般嚟講係咪又叫主要用途係叫做達到犯罪目的咧？又 首先何為一個犯罪工具咧？我哋其實就跟翻實體，即係譬如你實體罪行都我哋有個管有危險攻擊性武器嘅。咁何為攻擊性武器？就係嗰樣嘢係做出嚟就係為咗傷害人嘅。咁我哋用翻呢一個概念啦，就擺落去一個數據上嘅問題度，即係譬如你有一個好似你話齋啦，有一個 hacking 嘅 tool， 淨係我嚟去犯法嘅，又或者有個 virus 淨係我嚟犯法嘅，咁所以如果你管有呢樣嘢咧，就會納入咗呢一個條例嘅建議條例嘅監管入邊啦。不過我哋亦都有喺建議嗰度咧，有提及譬如學術性質啊。網絡安全啊，呢啲係咪應該做免責呢？咁我哋都有提議索取呢、這個大家嘅建議嘅，又係想同頭先我哋討論嘅網絡安全嘅方法差唔多嘅。 但翻翻轉頭又係你網絡安全，我見到一啲即係業界人士都話，其實網絡保安本身就唔係一個專業考牌，唔需要做呢樣嘢噶嘛。咁你又要翻翻去個定義問題咧，到時候係咪咧？ 係啦。咁或者可能好似你話齋，係咪用個用途去規管？大家適唔適合？大家驚唔驚？喂，如果用個用途規管，會唔會可以濫用？咁呢就應該係大家討論，然後我哋收集咗意見之後，再作出最後嘅建議。 另外我就想问，今次话即循公诉程序嚟讲，最多可以判到14年呢个年期，你哋点定出嚟嘅？算唔算重呢？我觉得。 会比而家譬如我哋不停实施电脑罪，我哋会觉得系重咗嘅。咁所以14年点嚟呢？第一，我哋有参考其他管辖区嗰个刑罚啦，同埋我哋自己盗窃条例，譬如一啲欺诈罪、呃人钱，咁如果根据钱嘅银码，系个最高刑罚都系14年嘅。咁如果电脑犯罪，其实而家电脑犯罪个伤害系好大嘅，金钱上又好，影响到其他人生活又好，系好紧要嘅。咁所以我哋用翻14年系睇齐翻其他盗窃条例入边嘅罪行嘅最高刑罚，同埋我哋都有参考外国啲管辖权，其他管辖区嘅刑罚都系类似呢一个程度嘅。 OK， 好啊，唔该晒陈正龙资深大律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好， 唔该。 啱啱傾過就是法改會核下電腦網絡罪行小組委員會成員，就是陳正龍資深大律師嚟㗎。你點睇呢？他哋有提到話有五類啦，叫做依賴電腦網絡嘅罪行，分別頭先提到話非法取覽程式或數據、非法截取電腦數據、非法干擾電腦數據、非法干擾電腦系統，以及係提供或管有用作犯罪的器材或數據。你自己有冇留意開一啲嘅電腦資訊系統啊？一啲罪行方面嘅咧，1872311，轉頭翻嚟再傾。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法律改革委员会寻日建议政府订立五项依赖电脑网络罪行，规管非法取览、截取及干扰电脑数据等的行为。而在香港以外发生的行为，本港都有司法管辖权，最高监禁14年，较现有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最高判囚5年为高，其中两罪如果同时意图危害他人生命，最高更加可以判囚终身。有电脑保安研究员质疑罪行过分简单化，忽略背后技术层面和意图，比现时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更加阔，更易误堕法网。保安局回复查询时候说，政府会密切留意法改会的研究进展和最终建议。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中学文凭试放榜，合共诞生8名状元，当中有4个人是超级状元，八个人大部分来自传统名校，而位于何文田的加密中学就第一次诞生超级状元。八个人之中有7个人计划留港读大学，多数期望读医，维持香港的医疗水平。就读于红十字会亚利山郡主学校的林玉山，本身患有脊髓肌肉萎缩症，他在今届中学文凭试考获5科23分，期望成为一名化验师。他鼓励其他学生和下届考生不要画地为牢，限制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认清目标和踏出第一步。成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一连7日的香港书展昨日在湾仔会展中心开幕，有市民提早至到清晨5点到场排队，希望买到心仪的限量版书籍。有市民豪花近7000元买补充练习、小说和医疗书籍等，亦都有家长带埋仔女花了近1000元买20本已故作家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小说。有参展商说，首日的人流较以往冷清，可能由于学生仲要翻学，同埋同文凭试放榜有关，预期去到周末嘅入场人数先至会回升。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已经连续8日破3000大关，寻日新增3805宗确诊，比前日增加549宗，升幅超过15%。另外再增加1宗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即日起调整变种病毒检疫安排。即使感染 Omicron BA.2.1、2.1 或者 BA.4 和 BA.5 的本地个案，如果家居条件许可，亦可以留家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解释，即使安排感染变种病毒的患者到隔离设施，亦都比较难以阻止病毒株在社区蔓延。 《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總理李克強出席世界經濟論壇企業家特別對話會時候說，中國經濟企穩回升，但是基礎不牢固，穩經濟大盤仍然需要付出艱苦努力，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主要支撐是就業穩、物價穩，經濟增速高一些、低一些都是可以接受。有分析指，意味著中國將會對全年 GDP 增長 5.5% 的目標保持靈活。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去年國慶前夕，有市民依法申請在路邊掛國旗，但是被路政署徵收超過14萬元的檢查費，他們擔心今年掛國旗慶祝會再被徵費。立法會議員李振強指出，申請掛國旗橫額是免費的，對路政署的收費做法感到不解，路政署回覆查詢表示會安排退款。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政論說，中學文憑試昨日放榜，八個狀元最少六個人選擇報讀醫科。政論說，醫生短缺，尖子從醫多多益善，但是最頂尖的學生都不願意投身醫科以外的其他行業，證明香港產業結構單調，出路狹窄。政論質疑現時的教育制度有培養創科人才的土壤嗎？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但願政府不會陽奉陰違。《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法改會電腦網絡罪行小組建議制定一項全新針對電腦網絡罪行的特定法例，規管五類依賴電腦網絡的罪行。目前香港並沒有單一條例處理電腦網絡罪行，建議讓本港法例與時俱進，填補空白。社評說，立法應該充分考慮電腦網絡罪行快速發展和跨境犯案的特點，讓法例適用於域外範圍，更好地保障港人的權益。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小子化是香港社會大趨勢，加上移民潮等的影響，今屆 DSE 考生人數跌至到歷史新低，近年有意報讀內地或者外地大學的港生人數明顯上升，與香港發展優勢下降、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不足有關，特區政府要在創造機會方面多下功夫，俾年輕人睇到在港發展有前途、有希望。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內地上半年的 GDP 增速銳減，總理李克強暗示增長目標並非鐵板一塊，不一定要保五，反映內地在疫情反覆下有需要調整，聚焦於就業，確保經濟和社會穩定。社論認為，單靠穩就業並不足夠，需要設法穩住樓市，防範爛尾樓危機擴大，引發系統風險，進一步衝擊經濟。星島日報社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咧，仲系慢车，龙尾就去到体艺中学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油麻地广东道504至512号、佐敦道41号、瑞香园大厦、黄大仙沙田坳村和田楼、青衣翠怡花园11座、元朗朗平村凤平楼、元朗金辉径2号、金安阁、天水围嘉湖山庄丽湖居6座、九龙塘北架山花园 三期八座，秀茂坪晓丽苑晓天阁，粉岭中心 A 座，上水彩蒲苑彩晶阁，同埋秀茂坪晓丽苑晓安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我系手下留情嘅何亨，我人生第一部拥有嘅车就系三轮车。我细个嗰阵咧，同哥哥两兄弟一齐踩，兄弟同心，玩足一日都唔攰啊！踩去边度都咁开心。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式纸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2022年7月21日，法改会建议就五类电脑网络罪行制定新法例，咨询公众三个月。 中学文凭试放榜，诞生八名状元。 新增3805宗确诊，多一名患者死亡。 欧盟要求成员国未来数月削减至少一成半天然气使用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咧，有一名嘅中五嘅学生啊，咁啊上个月咧就向评基会投诉，佢提到一个质疑，就话校规咧就禁止男学生啊男生咧就系留长头发嘅呢个做法，就话系涉嫌咧系违反性别歧视条例。咁佢嘅投诉咧系获得评基会受理，并且系正处于呢个调停嘅阶段嘅咁。有报道咧都访问到呢位学生咧，就提到话学校规定咧男仔短头发嘅做法咧系唔合理啦，亦都觉得系不合时宜。佢系质疑咧男生留长发咧唔会损害校誉啦，又认为咧性别定型令到学生咧唔准令到学校咧唔准男生咧系留长头发咧，唔单止系歧视，亦都系漠视咗学生性别焦虑等等留长头发嘅原因。咁所以就有今次提出呢一个向评基会嘅投诉。校方方面有个回复嘅，就话事件已经交到去评基会嘅处理啦，冇进一步嘅回应嘅。咁又想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今次呢一件事啊。评基会行政总监顾盈运朱崇文博士，早晨。 早晨，小林。 早晨，朱崇文博士，可唔可以先讲下先，系咪评基会系已经收到呢一位嚟自东华三院黄福南中学嘅中五学生嘅投诉啦？ 其实我哋就唔会确认收到与否，因为我哋一向处理投诉嘅即系一个原则咧，我哋系保密嘅，我哋向两边都会作一个保密嘅一个承诺啦。 Okay. 所以我就唔会就住个别个案去倾呢件事嘅。咁其实今次我接受访问最主要的原因咧，就知道即系坊间有好多讨论，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咁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候啲嘢咧，大家冇嗰个法例嘅认识或者基础，譬如佢一啲定义啊、一啲原则啊、一啲概念咧，咁样讨论系冇乜意思嘅。咁既然大家咁有兴趣啦，不如我哋借个机会，就將平等機會的一些概念向大家即係講一講啦。 好啊，不如先講咗啦，喺性別歧視條例點樣界定性別歧視咧？這個涉及到法例，這個應該可以講到係嘛？ 係可以嘅。其實簡單嚟講，歧視咧就分兩種啦。其實四條反歧視條例都係同樣嘅定義噶啦，無論係性別啦、殘疾啦、家庭崗位或者種族。第一種就叫直接嘅歧視。直接歧視咧就係話你因為某個人嘅特徵，即係受保障嘅特徵， 你係對佢做出一個較差嘅待遇。咁個重點咧就係較差。咁如果大家有唔同嘅對待咧，未必等同係較差嘅，因為你係需要有舉證咧，就話嗰樣嘢對你嚟講係較差。同樣嘅待遇咧，可以係即係不同嘅待遇咧，可以係較好嘅待遇，係咪？亦都可以係一個較差嘅待遇，亦都可以係一個其實相對稱嘅待遇都唔頂嘅。所以就睇每件事嘅實質係點樣去決定嘅。咁第二種嘅歧視咧，我哋就叫間接歧視啦。間接歧視嘅定義咧，其實有四個重點嘅。第一咧，你就係施加同樣嘅條件或者要求，換句話講係一視同仁嘅。第二點咧就係話呢個條件或者要求咧，對某個特徵嘅人嚟講咧，佢係較難符合，即係比例上係較難符合呢一個條件或者要求嘅。咁舉例嚟講，男士或者女士或者有殘疾嘅人，可能佢係符合唔到要求啦。咁呢樣嘢第三個要點咧，就係話對佢令到佢咧遭受一個不利嘅對待，即係可能佢蝕底咗，用唔到一啲嘢，或者佢會受到感情嘅損害等等啦嚇。但係仲有一點嘅，最尾一點咧就係話施加呢個條件或者要求嘅人咧，佢唔能夠有一個合理嘅理據去施加呢啲條件。咁譬如你講校規或者公司嘅規矩咁樣，如果你係冇合理嘅背後嘅原因去支持你點解施加呢個條件咧？呢、這個有可能涉及間接歧視啊！ 即係校規都冇話有豁免，話係咪啊？ 冇豁免嘅，因為喺呢、這個咁特別嘅講校規嗰樣嘢咧，就咁細咧，根本上法例都唔會寫到咁微細嘅地方。 頭先提到話直接歧視其中一個元素牽涉係咪一個比較差嘅待遇咧？女仔可以短頭髮長頭髮翻學，男仔只可以短頭髮翻學，呢、這個係咪有一個差別待遇咧？ 我谂我唔会就住特别讲去 呢个唔系讲，即系纯粹原则性。头先你讲话直接歧视系涉及一个比较差嘅待遇。我想知男仔同女仔喺个头发长度嘅要求有唔同，算唔算系差别待遇？ 其实好睇佢，因为嗱，我要讲翻一个呢、這个法例嘅性质啦吓，系、保障个人权益嘅一个法例嚟嘅。因为呢个系如果用法例嚟讲，应该系民事责任啦，亦都系一个叫做民事侵权嘅行为先定系歧视嘅。咁換句話講咧，係保障緊個人。嗱，如果呢個出發點係保障個人嘅話咧，每個個人嘅特質都好緊要啦。所以其實都要考慮嗰個個人對佢嚟講係咪一個較差嘅待遇咧，係從嗰個個人去出發嘅。咁有啲人會睇就話：咦，咁好似好奇怪喎，點解法例係個人咁？但冇辦法，呢個法例嘅寫法就係話保障個人。 但喺個即係喺個現實嘅情況嚟講，的確係。以男仔同女仔嚟划分就唔系以个人，即系男仔的确喺个头发上面嘅学校要求可能系严格啲，净系可以短发嘅咁。咁呢一个算唔算？即系我想翻翻转头啦，呢个系咪有唔同嘅要求？系咪叫做唔对等咧？又 其实我谂我唔想就住个别个案去倾，所以我就唔想讲头发嗰样嘢啦。总之用一个概括嘅讲法就系话，大家可能系有唔同嘅要求。但不同的要求并不代表是一个不利或者是叫做较差的要求。即是举例我举例我请男仔请女仔我请佢做一个经理咁计啦。如果你用一个要求就话一定要六尺高嘅咁你可能对女仔不利㗎嘛係咪咁但如果你话咁如果为咗照顾佢嘅差异或者不同嘅特殊嘅情况呢男仔我就至少六尺高，女仔咧我五尺六就我都收了。咁呢个可能照顾佢个别嘅差异都唔定嘅。咁所以好难具体讲话你点样 set 就系 set 个要求咧，就系一定系较差或者唔较差。所以系睇翻每个人或者每件事个背景同埋相关嘅因素咧，我哋先可以决定嗰件事系点。不过有一点我要讲咧，就系话喺每件案件里边咧，庭基会嘅角色就并唔系去判断嗰件事。是是与非是与否嗰个判断，因为我哋角色系去调停嗰件事。因为其实法例嘅写法咧，就系、是、话我哋系透过调停嘅手法咧，去解决呢个争端。咁庭嘅大家成日听广告都听过噶啦，有冇听过调解为先呢个概念啊？其实而家好多民事嘅或者甚至乎刑事个案件去到法庭咧，其实法官都会要求双方咧，不如停案试下做一个调解，因为呢个系悭时间。悭钱，大家亦都唔会有一个即系一个叫做系好一次过就已经俾人判断咗系啱定错咧，就其实系 一個贏一個輸，冇一個雙贏嘅局面。咁、所以而家個法例個寫法都係一個透過調停嘅形式去解決。 明白，停機會的角色其中一個就是調停啦。咁啊，但我想知道，因為尋日就住呢一件事都有不同人回應嘅，譬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啦，提到話，即係男仔短髮，女仔就要即係長頭髮要扎頭髮等等咧，唔係歧視嚟嘅。佢提到話一個社會普遍共識啦，希望學生明白社會風俗嘅，提到社會風俗。另外咧，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亦都提到話，每間學校有佢嘅文化啦，提到態度同埋價值觀都好重要嘅。除咗講到教學上面嘅知識之外，所以就話學校咧會因應價值觀教育啦、校風等等咧有相應嘅校本校規咁。我就想知啦，頭先提及到性別歧視條例啦，頭先提到譬如話社會風俗啊，或者一啲嘅價值觀等等，可唔可以係一個嘅抗辯理由？即使係頭先提到一啲嘅直接歧視或者有啲差別待遇，可唔可以係一個理由？你頭先提到嗰兩點 係或者你都容許我唔會可以係唔會直接答你呢個問題咧，因為其實我話齋我哋唔會評定個別個案，但我能夠好概括咁講就係話，其實每一樣嘢我哋要考慮好多不同嘅因素社會嘅價值觀啦，一啲大家嘅風俗習慣啦，法例嘅要求都有一個考慮啦。咁其實每一樣嘢你要一併去睇，就唔可以即係單一將一樣嘢提高出嚟去講，因為我哋要一併去睇每一個因素。咁所以其實大家要諗嘅嘢就係話法例嘅要求都有一個考慮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唔可以一概而論。 嗯哼。我见评基会咧就有一个叫种族平等与校服嘅指引嘅，咁入边就写到话学校若果有合理理据支持啦，校服嘅规矩入边应该即系入边加入咧对一啲服饰款式或者外观嘅限制咧系冇不妥嘅，考虑嘅因素包括维持学校嘅形象同埋校风，保持卫生啊、安全啊等等啦，咁所以长头发咧需要就起咁。不过指引同时亦都提到另一点就话私家嘅限制若果系缺乏理据咧就可能构成歧视嘅咁，亦都提到话应该校方系以一个开放嘅态度去制定一啲校服嘅规则啦，避免性别定型嘅咁。其实点样即系你哋觉得评议会嚟讲有一个咁嘅指引，但系就摆喺个种族平等与校服嗰度就唔系话性别，但系入边当中又提到话希望避免性别定型咁。你哋点样考虑嘅咧？会唔会即系你哋喺呢一个嘅规则嘅时候，又点样去考虑性别定型嘅问题咧？ 其實呢個指引呢就主要個目的係喺種族嗰方面啦。咁其實亦都講咗我哋平機會一向講嘅概念同原則嘅。頭先其實我都講咗㗎啦，就係話每一樣嘢呢我哋要考慮不同嘅角度同不同嘅因素。如果一個人佢係有一個特殊嘅需要呢，其實你應該都要照顧佢特殊嘅需要嘅。所以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balancing exercise， 即係一個權衡輕重啦，即係話你可能你有校方嘅一個要求，或者一間公司裏面嘅要求，你可能有好多嘅考慮，但你其中一個考慮亦都要睇嗰個人嘅考慮。咁並唔係話你用一個條件或者一個要求或者一個去施加一個規定落去咧，係唔準你咁做，你準咁做。不過如果你面對一個特殊情況咧，特事特辦係我哋希望大家做得到嘅嘢。咁呢個亦都係法例裏面講嘅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咯，我能夠講嘅就係話，應該要照顧每一個人嘅差異，去尊重佢嘅差異咧。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需要考慮嘅因素咯。 咁所以喺你哋呢個指引入面，你提因為我頭先引述都提到佢哋考慮好多因素啦，有啲就係學校形象同埋校風，咁但係同時咧。又可能是即係涉及到頭先你提到話一啲個人嘅特別需要，可能學生本身對於一啲性別定型嘅睇法咁，其實應該點樣稱，或者邊一樣係稱得高啲咧？你提到咁多因素嘅時候， 我唔評論個別個案啦。 我跟翻你嗰個指引講嘅，因為 總之係有一啲投訴入到嚟嘅話，如果法例上有可能涉及到歧視嘅因素咧，咁我哋一定要處理啦。咁如果真係去到法庭嘅話，個法官都要處理㗎，係咪？咁因為呢個法例頭先我講個保障咧，係一個個人權利嘅保障啊嘛。換句話講，個法例已經寫咗呢個個人嘅特殊嘅需要咧，你係需要照顧嘅。咁所以我能夠講嘅就係話，會有呢啲咁嘅爭議出咗嚟嘅話咧，雙方都要考慮呢個法例底下嘅要求咯。 頭先提到除了話一啲直接歧視，你提到有間接歧視嘅，即係話講緊同一個條件俾每一個人啦，好似就係平等，但係可能某一類人士，譬如佢係殘疾人士，就比較難達到某一個嘅要求啦，咁啊會受到一啲不利嘅情況啦，咁喺殘疾歧視條例入邊有冇話譬如性別認同或者性別焦慮係一個殘疾嘅之一？如果佢有呢一個嘅情況，而要求佢同其他人有一模一樣嘅要求啦，咁會唔會係一個叫間接歧視咧？ 你問題問咗兩樣嘢啦。第一樣嘢，究竟呢個係咪一個殘疾嘅定義底下嘅，即係一種嘅殘疾啦？其實係嘅，因為性別認同障礙咧，就等於佢係有一個即係機能上面或者係即係思想上面嘅一個我哋英文就叫寫法就 malfunction 啦，係一個失常啦。中文嘅寫法叫失常嘅嚇，咁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這個已經係符合咗殘疾嘅定義，咁呢個就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話究竟如果有個人有個殘疾，你施加個條件，佢係因為個殘疾係較難符合你嗰個要求，咁呢個咧就頭先我講話間接歧視咧，佢就fit 落去其中一點嗰度啦，嗰四點裏面其中一點就係話佢較難去符合你個要求，咁呢個大家要考慮咯。即係如果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咁最緊要就係話嗰四點啦，就係話佢係咪遭受不利，跟住佢你有冇一個合理嘅理據支持呢個所施加嘅條件或者要求咧？四點都一齊考慮，先知道個結果係點樣咯。咁每件事都唔同嘅，有好多因素都可以變噶嘛。 我想知道平機會而家就住呢個降傷，你哋唔評論啦。但係我知道就係應該係去到一個調停嘅過程嘅。咁仲有啲乜嘢嘅嘢可以做？即係如果調停而係唔成功嘅時候，其實下一步係會有啲乜嘢要做 嘅？其實法例咧係收到一個投訴平機會嘅角色咧，就目的得一個嘅，就係、是、調停。調停當然啦，有成功有唔成功啦。以我哋嘅記錄咧，近排嘅記錄咧，過往一年裏邊咧，八九成都調停係成功嘅。咁調停唔成功嘅會點呢？咁其實就睇嗰個受屈人佢想點樣處理嗰件事。有啲人不了了之，有啲人係繼續去追討，譬如自己揾律師去打官司啦，揾法援處啦，亦都可以揾我哋求要求我哋一個法律嘅協助嘅。咁如果有呢個申請嘅時候呢，咁平機會就進入第二個階段啦，就審議呢一個申請是否需要去資助佢。如果啲委員覺得係需要資助呢個個案嘅話咧，咁我哋就變咗，即係好多時候係變咗係佢嘅委託個律師啦。一係我哋同事做嘅律師啦，或者我哋係請外聘嘅律師咧，幫佢打一場官司嘅。咁呢個就係好睇嗰件案件，到時我哋真係會好深入嘅判斷係值唔值得支持嘅。 OK， 好啊，唔该晒朱崇文博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好。啱啱倾过系平机会行政总监顾胡盈文朱崇文博士，点睇今次咧？有学生就即系对于校规话禁止男生咧系长头发过长嘅，咁啊做一个嘅投诉，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有19名身体弱能和伤病的学生参加文凭试，校长程英瑜表示，有同学的最佳成绩拿到23分，而有学生拿到22分，有几名学生拿到15分以上。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考生最大的挑战是面对第五波疫情，曾经暂停面授课，学校在期间将治疗工具送到学生家中，透过网上平台协助他们在家居接受训练。考获23分的林玉山患有脊髓肌肉萎缩症，他说最大影响是写字较慢，容易疲倦。他在考试前多写字练习，有申请考试加时，希望日后从事化验工作。另一名考生李富成本身有大脑痉挛，手部肌肉控制不灵活，写字慢，亦有申请考试加时，他拿到最佳5科17分的成绩。 上海过去一日新增17宗本土新冠病毒个案，包括3宗确诊和14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当局宣布浦东新区将在明日加密展开一次全域全员核酸筛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预计会在未来10日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对于有报道指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计划访问台湾，拜登回应说，军方认为现在到访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中美元首保持交往十分重要，具体应该由双方透过外交途径共同商定，并为此营造有利条件和氛围。中方亦要求美方不得安排波洛西访台，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制造令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北京似乎未放弃对台湾动用武力，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经验虽然影响北京动武的时机和方式，但并未影响他们是否动武的盘算。伯恩斯在一个安全论坛指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长达5个月令北京感到不安，中方会认为不足的军事力量无法取得快速和决定性的胜利，必须以压倒性的武力制胜。伯恩斯补充，北京亦可能已经意识到必须打信息战，并尽一切努力强化经济抵抗可能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又指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同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19点，跌71点，成交金额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了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6跌3元，友邦保险81.7跌了1.45元，阿里巴巴102.2跌了1元，美团是194.3跌4毫，京东集团247元升4元，药明生物81.4升了1.85元，建设银行4.99跌4仙，工商银行4.11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8.36，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8，人民币6.76，英镑兑美元1.197，欧元兑美元1.019，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2点，跌87点。港金报158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2.33美元，卖出169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比较慢车。喺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系后少少，近住兆康港铁站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嗰段咧比较慢车噶。咁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红磡嘅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近住文泰街嘅慢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红磡嘅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近住文泰街嘅慢线系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佢系烂 g 之王林超荣。他由18岁开始搞尽脑汁，啲嘅乱晒大龙。 对于我40年嚟搞激嘅生涯，呢张成绩单我系无愧无悔。 星期一至五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黄桂林、 彪爷、 陈淑兰、 林超荣、 刘莲，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旅游乐园之2022年 继续马来西亚之旅， 今个星期继续邀请旅游自由人 Herman 同大家分享今年导游马来西亚的最新资讯，包括槟城还有武陆山国家公园等等的户外景点啊。 留意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刘莲 还有仙奴加上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2022年7月21日，法改会建议就五类电脑网络罪行制定新法例，咨询公众3个月。 中学文凭试放榜，诞生8名状元。 新增3805宗确诊，多1名患者死亡。 欧盟要求成员国未来数月削减至少1.5%天然气使用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本身被列为12个优先保育地点之一的沙罗洞，就是政府早前就跟业主沙罗洞发展有限公司达成了一个非原址换地的共识。现在说发展商就会交出在沙罗洞的超过20公顷的私人土地，就换地换回就在附近大埔船湾一幅叫已修复堆填区的一幅50公顷的土地，咁可以用嚟咧兴建私营高尔夫球场。咁早前咧，双方就已经系签咗文件啦，系正式完成成个换地嘅程序。政府就话啦，沙罗洞系极具高生态价值嘅，规划长远保育计划嘅时候咧，会引入咧适当人流控制措施啦，以及系划分唔同生境区域去保护当地珍贵嘅生态资源。请另一位嘉宾今次就是用一个非原址换地是处理沙罗洞的这个情况的。电话旁边有测量师学会副会长，也是房屋政策小组主席林家辉。早晨。 是，早晨啊，小先生。 早晨林家辉。刚才提到政府在星期一其实就跟沙罗洞发展有限公司提到的情况，就是说就着沙罗洞有一个的非原址换地签了文件的。你怎么看其实这个沙罗洞的保育和它的发展由70-80年代开始都一路是就是一路有倾啊，有持续到现在的了。现在用一个非原址换地的方式是解决，你怎么看这个处理手法呢？ 我自己看的这件事就是大团圆结局了。 嗯。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你 嗰、那個沙羅洞嘅好值，即係好值得保育嘅地嘅淡水濕地啦，就得以保存啦。咁另外咧，即係呢個就係大自然嘅好處啦。另外咧，公眾亦都可以之後咧，可以去呢個地方去觀賞啦，同埋去學習啦，即係學校可以去睇下，即係呢一方面嘅知識啦。另外呢個本身呢個業主咧，佢喺1979年咧就開始買地嘅喺嗰度。在个村嗰度买地嘅，都使咗好似话使咗唔知9000万噶啦。佢笔钱亦都砸咗喺度咁耐，咁而家咧终于40几年后咧，佢先至揾到另外一个地方俾佢再发展。但系咧，佢已经系唔可以好似以前咧，佢谂住起住宅噶啦。而家咧，佢只可以发展高尔夫球，仲系一个堆填区嗰度。堆填区佢呢个地方咧，而家已经做紧一个 driving range 嘅。即係練習場嚟㗎啦，已經係就喺嗰個污水處理廠隔離嘅，喺大埔嘅污水處理廠隔離嗰個海邊嚟嘅。咁所以嚟講咧，都係物盡即係地盡其利啦。咁而且佢仲要交呢個地價嘅，即係據政府個消息就係話，佢要交10亿以上嘅地價出嚟嘅，要補地價嘅。所以佢亦都唔係白白咁俾佢。所以而家嚟講咧。所以呢個業主佢嗰個業權咧，亦都可以保留翻，但係咧就做一個適當嘅用途，亦都交咗地價，補咗地價俾政府，咁公眾咧亦都有收益啦。咁變咗呢件事咧，就應該係三贏嘅局面可以。 Okay. 但據你所知，其實喺沙羅洞保育嗰度傾呢個用一個非原址換地嘅方式，係咪都傾咗好耐㗎啦？當中嗰個難度點解會傾咁耐嘅咧？又？ 哇！我睇翻佢啲歷史咧，好多人反對啊。初初啲村民又唔想啦，村民就即係想一心係想即係發展致富啦。咁佢亦都唔係好 care 嗰啲生態嘅嘢啦。咁即係雙方都喺度糾纏好耐啦，根本又唔係容易嘅呢啲事。但係咧，我覺得政府喺呢件事上都係值得讚下嘅，因為佢都好堅持啊，即係幾十三，即係而家計下40年啦，已經。好堅持呢件事要做好去咯，咁同埋呢個咧值得提一提咧，呢、這個地方係非常嘅生態價值係好奇異嘅好、哦，因為本來就係一個即係差唔多喺個山裏面，山即係呢邊左西面係嗰個九龍坑山啦，東面咧就係黃嶺嗰度走落嚟，即係八仙嶺黃嶺嗰度走落嚟啦，咁佢一個。即係好似一個高原咁嘅地方咧，佢突然間咧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淡水嘅濕地咧，而令到咧有差唔多有成80种嘅好罕有嘅蜻蜓咧，都喺嗰度可以滋生，又有螢火蟲、蝴蝶啊，即係你總之見到有兩棲類嘅動物咧，都可以喺嗰度繁衍咧。呢個係一個生態嘅即係好大嘅奇蹟咯。不過本來係一個村，即係本來係耕田噶嘛。所以好值得保育咯。 但你覺得今次譬如沙羅洞嚟講，就以面積嚟睇啊，就20公頃土地就換大埔船灣嗰個已修復嘅堆填區一幅50公頃嘅土地，就咁數字上好似就細換大咁樣嘅，點睇咧？ 係，哦，咁呢個都唔係嘅，因為你嗰20公頃咧，佢換咗啲50公頃咧，佢第一就唔可以起樓啦，即係唔可以起住宅樓，唔係可以揾大錢嘅地方啦。另外呢50公頃咧，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堆填區啦。咁亦都係做緊 driving range 啦，而家佢做新嘅用途咧，只不過俾佢起一個 golf club， 即係一個打高爾夫球啫。咁佢嗰個收益咧，同佢起住宅樓係應該爭好遠嘅。咁佢亦都補咗嗰個地價啦，即係變咗佢嗰個地價嘅 difference 咧，嗰個差價咧已經補咗啦。咁應該嚟講咧，理論上咧，佢公眾係唔會損失嘅，即係係會即係。唔會平衡翻個利益嘅，但係至於點解要50公頃咧？因為嗰個地咧，即係你俾啲唔俾啲都冇用，因為佢根本就一個堆填區，喺個污水廠隔離，其實都冇乜好大嘅，即係你都唔想住喺，即係譬如你話嚇，即係嗰度搞住宅，咁你都好唔中意啦。你都下邊堆填區，我點會住喺上邊咧？Okay. 变咗系唔适合做住宅或者其他嘅用途咯，咁变咗佢而家都物尽其用啦，所以我就一直即系觉得系咁样系一个好好嘅 solution 啦，好好嘅方案啦。 睇翻政府其实喺2017年就话系原则上通过沙罗洞呢个非原址换地嘅方案，当时就讲话今次呢个非原址换地嘅建议咧系仍然系非常独特啦，而且特殊嘅。 一個首次嘅安排，就唔會輕易考慮喺其他保育地點用非原址換地嘅方式咧，係做一啲嘅項目嘅。你覺得應唔應該非原址換地喺其他嘅保育地點都可以考慮咧？同唔同意？ 我覺得 應唔應該咁做咧？又 係咁可以酌情考慮嘅，即係 case by case 咯。即係你又唔可以話一部通書睇到路嘅。但是你如果即是你遇到有啲情况真係会喺隔离搞唔掂嘅，咁你咪即係飞去地道嗰度搞囉。即而且最好就係废物利用，即係好似你而家呢个堆填区呢啲地废物利用到就最好啦。咁又收到钱啊，又嗰、那个人又开心，咁即係变咗就大家就三赢囉，个大自然又感恩，即係有一个好嘅湿地唔会被破坏。可以大家可以去嗰度观赏，同埋即系尊重翻嗰个生态嘅自然咯。 嗯，你有冇睇到话其他喺香港嘅一啲嘅保育地点都可以考虑用呢个非原址换地嘅方式去处理，又可以保育到咧？ 暂时就唔可以妄论啦，因为即系冇做过实际嘅研究啦。咁有人就提倡过话嗰啲湿地。即係嗰啲 wetlands 咧，可唔可以咁樣做咧？咁但係 wetlands 咧就要睇下佢個業權係點樣。即係可能嗰個 wetland 咧本來係魚塘嚟嘅，咁啊魚塘而家變咗 wetlands， 咁可唔可以咁樣換咧？咁呢啲就要再考慮，因為你可能又揾唔到適合嘅地方去換咯。即係地土地嘅事情咧，就唔可以話一個谷方程式可以用曬，即係要每一個。case 咧因時制宜，或者係即係嗰個各方面嗰個談判咧，都係一個考慮因素嘅。 好，唔該曬林家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係唔該曬，蕭先生，拜拜。 林家輝咧係測量師學會房屋政策小組主席嚟嘅。咁啊，另外想同大家講，從一個即係保護團體嘅角度，又點睇今次喺沙河洞嘅做法咧？咁電話旁邊有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早晨。早晨，希文。轉頭翻嚟繼續揾吳希文，可能個電話線路有啲問題，唔好意思。頭先你提到話政府其實喺今個禮拜一咧，就同沙羅洞發展有限公司就住沙羅洞咧，係做呢個非原址換地咧，係簽咗呢個文件嘅，就係正式完成換地嘅程序。好，電話旁邊咧繼續請嚟有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早晨。 早晨，早晨。 好，吳希文，想問一下頭先你應該聽到我哋一路都討論緊呢個喺沙羅洞嘅非原址換地嘅程序已經係完成咗啦。你自己點睇啊？即係傾咗都好長嘅時間啦，而家最終用呢個方式解決，你點睇？不過吳希文，我聽到你後面有冇啲心機聲，可能要刪細少少先噶啦。 哦，而家有冇啊？而家 好啲，好啲，好啲。OK， 嚇點睇呢個非原址換地嘅方式啊？你？ 嗰、那個非原址換地方式其實都係環保團體一直以嚟嘅即係一啲建議啦，咁所以即係兜兜轉轉搞咗咁耐，咁終於叫做即係完成咗，我諗都係好正面嘅，即係我哋都係好支持。咁即係當然而家你回顧翻轉頭，啊成個過程去處理沙羅同保育呢個嘅過程底下，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再做得更加之好咧？嚇、咁即係我相信有好多嘢都值得去再檢討一下嘅。咁都希望譬如新政府佢而家去處理一啲保育政策嘅時候，係咪喺一啲保育嘅方案上面有多少少嘅彈性可以即係處理得到，即係唔使好似即係以前咁樣，即係行咗好多即係道路之後，最終有好多嘅保育項目都似乎係原地踏步咯。 政府就話今次係一個獨特嘅例子啦，又話唔會輕易考慮喺其他嘅保育地點係用一個非原址換地嘅方式嘅。2017年就已經有講噶啦，咁你點睇？其實而家喺新自然保育政策之下，仲有其他需優先加強保育嘅地點啊？有啲都係涉及到私人嘅土地嘅，你覺得可唔可以用翻呢一個非原址換地嘅方式處理咧？ 我當然會明白非原址換地方式佢係咪喺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合適去使用呢，作為一種保育嘅手段呢，我覺得未必嘅，或者真係要去做好多啲詳細研究先得。但我覺得最重要其實係佢政府有冇即係嗰個諗法，將一啲即係譬如非原址換地或者更加多嘅形式嘅保育嘅手段呢放返入去佢自己個政策入面。 另外都提過話，即係非原子換地方式啊，講到係一個好特殊啊，好個別嘅事件啊，未來都唔會好輕易去採納去做㗎咁樣。即係我成日會覺得，即係呢種嘅方式，可能就係往往係局限咗政府去諗保育嗰種嘅方法咯啊。我哋淨係可能保育嘅方法只係得即係一種至兩種，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跳出嗰個框框，再去諗闊少少咧？上屆政府其實佢當提出呢一個咁嘅即係一個咁嘅注腳留咗喺度咧，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啲失望，即係我係期望可能沙羅洞佢做完之後係一個即係好嘅一個先例啦，咁之後喺其他啲方案，即係喺其他啲有生態價值。嘅地方去做保育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參考翻沙羅洞嗰個嘅一啲嘅例子，咁所以我期望其實政府係咪可以將佢嗰個保育政策嗰度再重新去檢討翻，將更加多一啲嘅保育方式，包括佢而家講緊嗰種非原子換地嘅方式納入翻去佢個政策本身嗰度咯。 你覺得而家即係除咗話新自然保護政策之下一啲優先加強嘅保護地點，仲有冇其他地點或者其他地？都可以是考慮用一個非原子方式的呢，即雖然它未說納入政策裡面，但你們都有一些建議看到某一些實際情況，真的可以考慮用這個方式去處理呢？ 我又很難去即很快地去講到其中一兩個地點，但是我依然都會覺得當我們有政策的時候，其實你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機制，有一些指引去評估究竟不同的地方他去用一些的保育，即不同的保育手段，例如是非原子換地啊，究竟是不是可以去達至一個即保育和發展即並存的一些即方案。所以都是會覺得首先做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先，即是搞好那個政策，我想後面那些事就會即容易出現，我們就可以有多在保育那個方法上面有多少少彈性。 Okay.其实今次就用非原子换地的方式是做一个保育啦。如果即是搞不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建议其他有没有一些保育方法是可以处理到沙罗洞，又可以做到保育的呢？譬如现在在新自然保育政策之下，有自然保育管理协议计划啦，有公司型界别合作的计划啦，也都有啊，即是给土地业权人选择将需要的保育土地交回给政府啦。行成点的呢？这些计划有足不足够呢？ 我覺得係啊，即係跟住落嚟，其實都係要傾入面嘅保育細節嘅。當然，我覺得過去嗰幾年，特別係鄉郊辦成立咗之後咧，其實係多咗一啲嘅即係保育嘅方式。我諗除咗喺保育嗰度做咗一啲工作之外，喺一啲教即係有啲環境教育啊，或者同發展商、私人業權人有一啲另類嘅保育方式，其實都仲一路喺度傾緊嘅。我覺得即使喺即係今日我哋講非原子換地，其實可能完成咗之後，入面嗰啲保育細節啊，例如係會唔會喺鄉郊辦嗰度有一啲嘅即係保育嘅方案可以即係出台，定還是可能我哋走翻一啲即係基本嘅道路啊？之前我哋有講郊野公園，其實一路都好，即係好多年前其實一路都講啊，沙頭洞會唔會有一啲土地咧，反而係納入翻去做郊野公園比較合適？我估長遠咧，其實喺沙龍洞做保育，佢未必係用一種單一嘅方式去保育成個沙龍洞，可能真係要詳細研究一下啊，究竟其實沙龍洞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身景，佢嗰個生態嘅獨特性啦嚇，咁我哋係合適去用一啲乜嘢嘅手段去做嗰個保育，咁到時即係期望喺即係政府去做嗰個詳細方案嘅時候，同多啲環保團體啊，或者同多啲專業嘅啲環保嘅人士一齊去傾，我相信我諗沙羅洞嗰個嘅保育方案可以更加之完備咯。 除咗話你哋話啊，可能沙羅洞某一啲地方係納入去郊野公園之外咧，其實喺2018年咧就話政府是已經資助一些環保團體在那裡做一些的復育，在沙羅洞那個保育或者復育方面現在的進度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見到有團即是有一些的保育的工作在那裡做的、我們即是其實環保團體之間都有很多的聯繫、都有見到他們一直做一些即準備的功夫，我覺得即看著他們做其實是覺得有些辛苦，因為始終他們好像一個開荒牛，即是由零開始慢慢去 叫做令嗰個沙河洞嘅即係生態慢慢去復育翻先啦。因為始終沙河洞過去一段時間都有好多啲人為嘅干擾，咁所以而家 即係復耕嗰啲係咪就係講緊？係 啊係啊係啊，咁佢透過做咗呢啲即係基本嘅工作，嘗試令沙河洞嗰、那個即係可能係破壞咗啊，俾人為干擾過嘅一啲即係新境咧，慢慢去復甦翻先。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之前呢啲嘅咁嘅工作都係有參考嘅價值嘅，即係透過去再攞翻佢哋一啲嘅經驗，再睇一睇未來沙羅洞做嗰個保育，究竟我哋要有一啲乜嘢嘅策略啊？有啲咩位我哋可以行快少少？有啲咩位可能我哋都仲需要擺多啲資源去令首先即係沙羅洞本身嗰個生態復甦咗先嚇，咁跟住先再做其他啲活化嘅方案。我覺得呢啲都值得去傾。 OK， 好，唔該曬吳希文。吳希文係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喺沙羅洞嘅呢個用地咧，就係用非原址嘅方式，咁啊政府同發展商係簽咗呢一個嘅換地程序。政府亦都提到話，有一個嘅沙羅洞本身係有一個極高嘅生態價值啦。咁今次就係發展商喺沙羅洞嚟講，就係交出呢個20公頃嘅土地，換咗咧大埔船灣咧一幅嘅50公頃嘅地嘅。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詩人王新笛喺2004年離世，但係佢嘅詩作就結集成首獎集，深深感動咗香港熱愛新詩嘅一群。喺2010年，新笛第五卷作品亦都重新編印過。我覺得新詩創作，新笛作品係最好嘅參考。無論係詩嘅題材同埋創作嘅手法，都好值得學新詩嘅人借鏡，從中應該有好大嘅啟發。喺首獎二集更加有先生生前所寫嘅90抒懷，詩題係寒冷遮不斷春的路啊！全詩咧係簡潔清朗，顯現咗90歲老人嗰種坦率同埋開朗嘅一生。 从潇洒少年走到蹒跚步履的今天，我的一生该是交织了多少的必然和偶然。人生70古来稀，我竟多活了20岁，有什么可感慨的呢？我也不过是一个人间的过客，天国里已经有不少老朋友正等着我去聚会，但在这多彩的世界里，我新结交的年轻朋友只会更多更多。默默轻任的四月，都市里从远处传来杜鹃鸟的啼鸣，是他深情地在倾诉寒冷遮不断春的路。 另外有一首题为《听着小夜曲离去》的短诗，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我在花丛里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但是我对于生命还是有过多的爱恋，一切于我都是那么可亲可怜，人间的哀乐都是那么可怀，为此我就终于舍不开离去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首奖集，作者王新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